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，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，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，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，这段历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赏。 今天一个星期一次的一代国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呢，今晚呢就猛人啊！啊，即係近期嚟講咧，就即係香港足球圈裏邊一個隻手可熱嘅攝鐵手啊！ 唔止近期咯， 唔止近期啊， 二十年咯， 最近呢十年啦啊 ！OK， 咁啊，兩個真香港人啊，今晚坐喺度。 點解叫真香港人咧？ 咁啊，兩個都係原居民啦，兩個都係鄉下仔啊，一個就西貢嘅， 係啊，興哥就係西貢嘅原居民，阿楊輝啦，輝就係依個連麻坑啊新啊依個新界北嘅連麻坑嘅原居民。頭先你講嘅條件係乜？嘢條件咧，即係一個係一流嘅龍門， 咁一定係首先係技術先啦，即係你接波啊，或者可能你隨形嗰啲判斷啊，咁另外一樣嘢心理啦，心理一樣都 心理質素， 我覺得係龍門嚟講係最緊要，緊要過技術，我覺得係。 我個人就覺得就係閱讀球賽能力、心理質素係好緊要。當你未成名嗰陣時咧，你係。即係唔會驚嘅，係唔會驚嘅。但係到你成名咗之後咧，就大鑊啦。 係，因為你唔可以犯錯啊嘛。 係啊，係啊。 一代國門何容興的足球世界，逢星期二晚上10:00。 天天天南主持謝義芳。宋景輝、錢建榮、張三。 好啦，翻嚟啦。咁咧，頭先又講到咧台北辦嘅官方身份嘅問題啦。咁其實依個咧，依個講法咧，就係對依個民間組織啊，都可能有影響喎。 好啦，嗱，咁啊，國民黨咧，咁誒，即係都發表聲明啦，係咪？我簡短複述一次啦。佢話咧，此細則啊。不應影響台港民間交流，更不能阻礙台港官方互動。國民黨不樂見該細則規定，呼籲港府審慎處理。台灣是自由民主的社會，與外國或其他地區交流難免涉及個別政治主張，而且自中國大陸人大草擬港版國安法以來，已多次公開聲明支持香港民主，捍衛香港高度自治，維護香港司法獨立，前途立場絕不改變。這個就是國民黨的立場的、好了，陸委會是怎麼說呢？即是陸委會就代表民進黨的立場，他說了，我國關心香港情勢，但從未介入，我駐港機構更是經過雙方換文同意，提供民間交流服務的機構，長年以來亦從未逾越份制。香港方面應依雙方協議保障我駐港機構不受任何政治干擾，和相關方面切勿無限上綱、輕舉妄動，破壞台港及兩岸關係。嗱，呢度提到兩岸關係啦。 嗱，咁其實喺呢個即係港版港法裏面咧。國民黨有受影響，民進黨即係好似即係陳明通你講啦，喂，你轉喺香港轉機都會有問題嘅喎， 有冇可能噶？有可能噶，都冇可能。 點解咧？ 咁你發表一啲即係經常鼓動香港獨立啊，台獨你喺台灣講係嘛？咁你又鼓動香港啲人即係搞呢個台港獨，咁你張三經過我呢、這個。 嗱，依個民進黨啫，民進黨咁啊講呢啲嘢，咁國民黨冇講啦，冇講台獨噶，點解驚咧？ 國民黨冇驚啊，國民黨咪話 即係嗱，即係唔該大家嗱，你哋即係貴黨黨黨員啦，即係讀一讀國民黨嘅黨章啦，第二條 係。 咁你呢個黨章啫， 反對國即係反對共產黨，喂。你哋身為依個反對共產黨嘅政黨嘅黨員，喂，你哋 個個咁，喂，拉鳩曬佢啦， 嗱，就係個問題啦， 唔係嗱個問題， 所以咧，嗱，我見到咧， 嗱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憲法規定咧， 是言論自由的。 你不可以反對共產黨嘛，你言論自由 是有的，但你不可以反對共產黨。 沒有啊，憲法沒有說啊，憲法沒有說啊。 在台灣呢，不少所謂即係親南又好，或者一些南營中人呢，就上 Short KOL 上個電視就講啦，即係大分詞就話：嗱嗰啲你民進黨講台獨要小心嘅，港獨驚嘅，其實你哋國民黨都要小心嘅。即係佢有罪冇罪係佢話嘅，同埋而家你國民黨黨章裡面寫明係反對共產黨，依、這個是絕對違反了國安法的，你不要以為你台灣就可以、 亦可以這樣解釋的，根據外交部的講法，這些文件呢已經是歷史的文件來了， 即是不反共 啊不是啊， 什麼事呢、這個、你現在國民黨 中英聯合聲明 多少，你現在國民黨 不是啊， 國民黨未執笠， 你 現在國民黨中仍然在 這裡的、啊、喂你講英， 你現在國民黨執笠 不是啊，你聽我先說吧，不要說執笠先啦，我只是根據回即中共的邏輯說的嘛， 都不 對、啊、 都不 對，當然不對啦， 那你英即中英聯合聲明， 你國民黨不是歷史， 不是啊，中英聯合聲明都可以說是歷史文件來的， 那個是簽了經過二十幾年了，他這樣說有當他有道理，但現在現存這個政黨他的黨章仍然是寫在這裡的嘛， 你 不敢考嘛，你這邏輯你不能通的大佬啊， 是啊， 喂那邏輯是由他講的而已大佬啊， 現在又你說的屌 我說我說 啦，現在其實你台灣人也好，即係唔止台灣人噶，因為依個港版港法裏面咧，你係包括外國人嘅，去理到外國人噶、啊、你美國嘅議員啊，喺美國發表一啲、即係對呢個大中共有啲咩説話，喺、佢都有權。 即係假若一個即係紅蘇綠眼嘅美國佬， 係 啊，喺呢個係德薩斯州出生、長大，領有美帝嘅護照。在美國呢就發表一些即反華言論， 支持港獨、 支持港獨、 反共言論，不是反華， 咁叫佢反華嘛，佢叫做係嘛反華言論，兼且咧就係、是、跟港獨勢力分子有勾結，鼓吹鼓動， 又嗌過呢、這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，咁啊撲街啦， 經過香港，經過香港轉機去日本， 咁啊撲街啦， 賴得。 不止的，他可以你哪裡有些印度條例的可以要求那個地方、譬如他去泰國去了要求泰國呢引渡這個美國佬， 你去到泰國就不用引渡了，他 捉回來 直情就捉人 洗頭扯洗頭扯， 直情就屌你那些國安直情入去泰國 經過印度、經過印度，印度有引渡條例嘛，有嘛， 印度佬哪裡騷擾他， 印度現在屌你跟大陸呢、這個 D-link 啊，屌！ 係咯，抖音都唔準用啊 ，WeChat 唔準用啊，而家印度。 咁可能係個態度同埋個行動係有分別嘅，即係你如果你而家用中國國民黨嘅黨章去睇咧，其實咧就好可能咧就係你呢個嘅觀點就會局限喺自己嗰個本土入邊。 嗯， 即係你唔伸展到嚟香港咧，咁我同埋唔知咯。 哦，咁謝窿撲街啦！他號稱經常號稱的中國國民黨黨員、 前兄、即是有沒有罪不是你說的，那張白紙他都說是 違反港法的，所以是怎樣才為之違反港法，不是你說， 如果用香港的角度去看，現在暫時來說就是 很模糊的，香港的角度去看就是有沒有告過先， 咁要有嘅揾個先例啊嘛， 係啦，冇錯。 你唔知邊個？ 如果有先例咧， 咁你咪第一個咯。 咁 啊， 咁就大鑊啦。 你點知你係咪第一個啊？ 唔係，咁啊要問銅鑼灣啦，呢方唔係問西環都可能唔清楚啊，要問銅鑼灣 嗰度敲敲。 銅鑼灣啦， 要問銅鑼灣啦。 嗱，有人就講過啦，即係點解佢要寫嗰度咧？因為咧對面咧就係我哋國父嘅母校嚟嘅黃仁，咁咧有個孫中山像嚟。 即系顶住， 佢就专登摆嗰度啊，压住你。 一去到敲门，我有罪， 系嘛？咁你即系呢条叫即系 好攞你命、啊。 總之包山包海包宇宙啦， 冇 錯啦。即係你有一日唔知點樣喺火星嗰度講咗幾句時代革命光復香港，屌、你翻嚟香港， 咪住咪住。嗱，我諗到一個即係辯解啦。 OK， 我引用咧，即係我國總統啊，阿馬英九總統咧，就當日咧喺呢個新加坡同貴國嘅領導人。習主席呢就是大家呢就有个共识，我哋要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国表，所以呢我哋呢个本党坚持呢个反对呢个共产主义呢，這個是根據我國的一中國表， 不用了，拉得你剛才你這樣的說法，孫子威你都拉得他了，什麼我國你國 兩 國論啊，你 貴國 又好了，我 貴黨應該是貴黨， 貴黨是 貴黨，本黨貴黨， 即是我根據這個說法，我舉報你，即是我怕我和謝公在這裡容易受你受影響的， 不是，我根本就不識他，真 是我根本就不識他，買到出名了，一會兒我就搭車去這個銅鑼灣我就真係檢舉下宋主委先，即係望望佢減下刑啊！ 銅鑼灣係咪廿四小時工作㗎？係 係喎，係 咪廿四啊？因為十一㗎咋，十一啫嘛。 半夜敲門也驚驚啦。 嗱，我驚嘅，即係連坐法啦啊！咁啊，即係驚佢啊，宋主委隔離亂，頭先亂噏嘢，一間拉埋我點算啊？嗱，我告發咗先。 咪張三教我嘅， 係啊！嗱，我檢舉咗你先，可以減刑嘅。 好啦，咁我哋讲完呢单啦，咁即系台北用究竟台北会唔会即系下期归国咧？我哋就啊都系吹嘅啫，系嘛？即系但系有咁嘅可能嘅，你唔好当我哋吹牛啊！即系你只要呢个港共政权系有一少少风吹草动嘅话咧。台灣即刻行， 即係就係、是、啦。因為陳明通都講咗啦，不排除嘅嚇，即係而家會唔會撤就係、是、其實就係睇香港政府。他哋點樣做嘢？佢哋嘅態度如何？唔知點做，唔知係點樣做嘅。佢態度仲係好似而家咁樣，會陰乾咗台北辦。等台灣嘅官員嚟唔到香港嘅話，咁台北辦再喺依度即係撤管都冇意義噶啦。 好啦，咁我哋 都係租嘅啫。 我哋講呢個中山科學研究院咧，嚇、即係呢個係即係台灣 嘅國防部嘅， 好有即係研究呢、這個。軍事尖專科技的一個機構咧， 不過係依個當年原子彈都係喺度啫嘛。 嗱，依個係軍方機構嚟嘅，軍方嘅研究機構。 好啦，咁俾人踢爆咗咧，佢嘅國防資料咧儲存喺大陸嘅百度雲端。 嗱，咁又跟正下，佢唔係儲存，佢係咧喺招標項目裏面。啊，咁啊就係、是、 佢已經有儲存啦，招標係俾人哋發現有招標嘅啫，佢而家已經有儲存噶啦，所以佢又咩又 係未有 有內聯網，佢又話有啲有咩防火牆諸如此類，一陣嗰啲即係嗰啲電腦嘅術語，你再解釋啦，我又唔好熟嘅，我陣間講到耐咧就再解釋。好啦，咁啊，中科院喺2018年公開進行咗網路儲存嘅伺服器採購標案啊，即係標落標書啦。咁啊，採購明細表中咧，指明要求必須能提供支援公有雲嘅雙向同步。好啦，我先喺呢度問啦，咩叫公有雲？ 嗱，首先咧就講咩叫雲先？ 雲即係雲端啦。 係啦，咁雲端咧， 就是、 啊嗱，咁咧其實咧依啲又冇乜嘢嘅，依啲就即係。做嗱，你讀 IT 咧就最煩一樣嘢咧，成日有啲新嘅 terms， 每日都有新 terms。咩叫雲端咧？嗱，咁其實 internet 就咁簡單。嗱，點解叫雲端啊？點解叫 cloud 咧？嗱，我哋喺我哋電腦行業裏面咧，咁我哋畫啲 diagram 啊，即係我哋畫圖咁樣啦。哦，咁咧我哋就會畫一嚿雲代表咗 internet， 所以雲端其實。就係依嚿雲，我喺 Diagram 裏面嗰嚿雲，其實就係 Internet 嚟嘅。 即係話有一間公司，佢一個好 Q 大、好 Q 大嘅一個伺服器。 唔係嗱，我哋咧，我哋以前嘅公司裏面，我伺服器擺喺公司內部，咁而家唔係啦。咁咧，譬如我而家可能係 擺人哋嗰度， 擺人哋度，我擺喺 Microsoft 度，我擺喺亞馬遜度， 因為佢好大，佢可以擺好多嘢。 同 埋我自己嗰個唔夠擺。 嗱，係啦，或者係好多嘅其他理由啦。咁就會擺咗喺雲端，擺喺人哋度。咁我哋喺依度，譬如我哋喺而家買 radio， 咁我哋嗰個 server 我哋擺咗喺 Microsoft， 可能係美國喺新加坡，唔知嚇。咁我哋點樣去攞到我哋同我哋伺服器連接啊？就係透過 Internet。嗱，咁呢一個喺我哋頭先講啦，我哋畫一啲圖表表示嘅時候咧，我哋 Internet 就係用呢個雲嚟代替。咁、啊、所以我哋雲端伺服器就係、是、其實就係話我哋透過 Internet 去連接喺外部嘅伺服器， 好啦，意思。所以公有雲即係話好多間唔同嘅。 唔係，嗱，公有雲咧即係話我開放俾其他人入嚟嘅。嗱，譬如我哋一啲咁嘅購物網，咁、因為我哋有購物車。咁大家都入嚟，要喺我個伺服器度又做啲、入一啲資料噶嘛？ 即係淘寶咁佢喺度揾到啲嘢，咁我要揾個 card 走去買嘢， 係啦， 抌落個 card 嗰度， 個個都入到去嘅。咁、okay. 啊，公有雲，咁、 okay, 如果私有雲咧，就係、是、話我哋內部人咧先至可以入到去嘅、 好啦，公有雲嘅雙向同步，咩叫雙同步咧？我又唔好熟嘅，大佬呢啲咁樣嘅電腦 terms 咧，我又唔係好識嘅。 雙向同步呢個就真係可能即係頭先我講啦， 喺台灣嘅術語啦，可能我哋未必明啦。 即係我亦都可能係睇要睇翻英文先知啦。 好啦，嗱，佢都係可以回傳雲端系統備份， 嗯， 啊，即係話可以佢可以做個 backup 啦，係、咪？好啦，不過根據採購明細嘅內容咧，中科院開出嚟嘅軟體規格中咧，竟然出現中國雲端軟體百度雲。啊，咁呢個就係即係俾人哋抄到啦。好啦，咁中科院最自豪就係話咧，飛彈科技，尤其係紅三，即係紅峰三同埋呢個反艦嘅飛彈，連美國同埋大陸兩個國家咧不得不高度關注。咁啊，台灣嘅國防高科技，但係傳出咧呢個飛彈機密資料是不是有外泄呢？因為中科院在2018年採購的雲端伺服系統呢，採購明細內容呢清楚寫到呢，必須支援備份到公有雲，即是雲端空間，同時要求雙向同步功能，更明確點出幾個網路雲端硬件中呢，而百度雲呢就是名列其中一個。最令人擔心的就是雲端資料的伺服器已經使用了一年多了。中科院僅以新界兩次來處分，即是其實用緊的了。好了，他進一步解釋的，就是說他現在用的那些，他現在擺在那些是一些化學的東西，就不是一些高，即是國防高度機密， 即是一些簡單的東西的。 嗱，咁依個嗱，解釋依個所謂伺服器，其實一個係等於一部電腦， 一個 server 啦， 一個電腦啦，咁就係我哋儲存我哋嘅資料啦。咁而家比較大啲嘅就係有頭先講啦 ，Microsoft 啦，有亞馬遜啦，有 Google 啊，Dropbox 啊，咁而喺大陸咧，亦都有依啲咁嘅大型嘅一個即係服務提供商啦，有阿里雲啦，有依個百度啊，咁依啲都係比較大型啲嘅。 唔係，可唔可以用我哋啲白痴仔識條鐵，即係咁講。嗱，我屋企用電腦，咁我嗰個電腦嗰個容量咩？64G、80G、100G 都唔夠擺嘅喎。而家啲相嗰啲即係咁大件咁，咪擠唔曬啦。 你擺上雲咯。 咁啊，擺上去咧，即係原來咧，即係係啦。Google 咧就提供話免費300億、300G、400G、500G，唔夠咧就同我買啦咁。 係啦， 咁就即係佢提供一個貨倉，就俾我去 買啲相買啲資料。 嗱，即係裝嗱阿宋志偉依個例子，其實幾好嘅，就係話，譬如我哋嘅手機 Android 其實 Google 嘅，咁我哋發覺我哋嘅手機都成日綁咗 Google 嘅 account 嘅，咁你都係咧，你手機咧有個雲端硬碟喺度嘅，你會發覺你手機裏面有嘅， 其實我會擺嘢上去嘅。 係啦，咁你哋即係大交多時候，我 因為我儲存嗰時候你佢會問你噶嘛，你儲埋呢個手機啊，因為擺上個雲嗰度， 係啦，雲端硬碟，係啦，咁呢個雲端硬碟就係頭先我哋嘅一個即係雲雲 即係貨倉啦，我 叫伺服器， 我當佢係貨倉先啦。 都係大家喺手機綁嘅嗰個，我當係一個叫私有雲。 OK， 好啦。 即係佢提供個貨倉俾我擠啦，咁我要俾錢啦，係咪？咁我 超過佢俾你個激數，你咪要俾錢咯。 係啦，咁如果我有啲公司就係話啊，不如有即係好似而家咁翻唔到公司做嘢，咁啲資料咧擠上去雲端，擠上去 Google， 咁咧就謝工可以攞到嘅， 係 邊個都可以 攞， 就可以攞到啦。咁呢個係咪叫公倉啊？ 即公有云嗱，依个咧就睇佢开放嘅程度啦。嗱，如果我哋只系即系公司内部嘅，我系机构内部嘅咧， 系咯， 咁你系虽然云你可以叫私有云， 系都系叫私有云 ，private card 咁就但系咧就可以即系共享，系咪？ 咁公司俾人共享， 公司嘅人共享咁样。 即系如果你俾到外边都接触到嘅，依个就 private cloud 啦。 哦，即系我哋公司有嘢卖。咁咧就大家 呢啲公有啦，公有 入嚟我哋嗰個網頁就上去訂購啦。 即係公開可以俾人哋入到嚟嘅。 咁啊，其實公有嘅唔好，呢個名啊比較奇怪啲嘅。咁其實如果英文係 public， 如果我哋內部嘅，我哋叫 private。 OK， 咁啊清楚少少啦。 好啦，嗱咁啦，好啦，咁啊即係當然俾人孖叉啦，係嘛？咁啊呢個中科院就強調啦，佢話呢次採購嘅資訊裝備咧。僅運用於內網，未連接民網。我又想問，內網同民網有乜關係？ 頭先講啦，內網就係佢機構裡面嘅， 即係話自己人 先入到嘅，係啦。嚇，咁如果係外網咧，即係話 頭先講啦，即係公有雲同埋呢個私有雲咁啦。 外網可能就你會將人哋都入到嚟，你 即係民網啊，大家睇到嘅， 係啦。 內網就係我哋自己公司，即係呢個機構裡面啲人先入到去嘅。好啦， 我又舉個例先， 唔係唔好講住，因為咧。我哋擺上個 cloud 裏面啊，即係冇呢個百度又好，谷歌又好，嗰個伺服器嘅主人，即係個廠商，係咪可以入到去嘅？ 一定， 咁啊係咯。咁你所以內聯，所以國防部強調咩內網未連接民網係冇撚意義嘅。 因為等於 佢入到去噶嘛， 等於 佢唔擺啲機密嘢咪得咯。 嗱，等於我哋租一個大貨倉，我呢個大貨倉。啊！而家你即係有啲咩 迷你倉啊，即 係迷你倉啊，淨係我哋有啲咩大，即係嗰啲咩九龍 大倉庫 啫，大倉 嗱。咁你去嗰度，我租一層又好，租一個咩都好。咁其實喂，去個大業主， 咪簡單啲講咧，我大倉貨倉，大倉行 係啦，大倉 提供啲貨倉出租嘅，我包咗你四層，包咗你五層，咁我有十層噶嘛。咁你嗰四層有事，我唔通我唔入得去啊？咁我都要入去幫你解決問題㗎。 即係嗰條 master， 佢揸住條 master key 嘅，佢可以隨時入到你個所謂 private 呢個倉嗰度，係咪？ 冇錯，冇錯。 好啦，嗱，咁好啦。 理論上就你啲 仲有嗱，所有嘅雲咧都一定有個係即係或者一啲保安理由或者咩都好啦，佢哋一定有備份嘅，因為佢喺呢個客服裏即係嗰個係啦。譬如宋主委嚟同我租個雲，我依個冧咗，我同你交代嘅，唔係話我一句唔好意思啊，宋生，你啲資料冇曬。唔得噶嘛，咁我一定有個 backup 喺度， 即係仲有一個長雲咧，就可以擺你個 backup 嗰啲嘢嘅。 係啦，跟住你哎呀唔好意思，我部機冧咗，點啊？宋生梗係大發雷霆啊！唔緊要啊，宋生，我兩個鐘頭同你起翻去，我就將你嘅資料喺嗰個 backup 嗰度拉翻出嚟。 嗯哼， 嗱，而家所有嘅雲端嘅服務器都有一定有 哦，呢個好簡單嘅一個即係危機處理嚟嘅啫。 係 好啦，嗱， 即係話，其實你嘅資料佢有一定 有備份啦， 佢有備份喎。 嗱，我中科院未講完㗎，仲有嘢講㗎，我有重要要問嘅。佢話中科院嘅資訊網路咧，均採用民網與企業內網實體隔離。嗱，呢啲中文咧個個我都識嘅，但係一串都唔知講乜柒嘅。 嗱，所以實體隔離咧， 我未講完嘅，不可互相串接，並設置治安防護檢測設備。講完啦。 所以實體隔離咧，即係英文 physical independence 啦，即係話咧，我依套嗱，我依度咧，依部電腦，我咧就拉埋曬線啊！我依個公司啊，宋主委，你喺邊度嘅公司？你咧就同外面冇聯繫嘅。 嗯， 阿謝工， 你就在屯門某一個地方、啊、你公司在那裡又是內部又是沒有外面聯繫、嗯、你那部機電腦同這部電腦呢沒有任何連線的，沒 有 link 的、嗯、 是的，這個就是它叫物理連接， 是不是即是等於 因為你它由英文 physical OK、我又問一個問題，即是有些公司呢就叫內聯網，咁、你揸住部電腦翻到公司做嘢咧，就 你只係內聯網睇咯，你唔可以、你唔可以睇外邊嘅嘢咯。 即係出唔到街嘅。內聯網頭先嗰啲咪 pack card 咯，咁你就總之你機構裡面嘅人先至睇到嘅。 唔 係內聯網， 直情係出唔到去， 你出唔到睇出面嘅嘢嘅。 即是你只是公司里面内部的东西处理内部的东西，那你想连接 两回事，你想看 Pornhub 都没 的，两回事，内联网还内联网、你即我只是连接这个 server 的，那我就是所有人自己人呢才可以入到的这个内联网，但是你对这个而已，你要伺服器，你对外面就不关这个内联网事， 不是、 你部电脑可以同时你又去内联网又去出公海都得过你部电脑， 不是啊、即是通我们以前有些公司呢、即是公司呢、即是 锁死了的，这个就不关内联网事了、你兩回事， 有兩回事， 兩回事。 嗱，你都咁複雜 嘅。嗱，你出唔到公海嘅，即係依個就 physical 嘅電咩？就係我哋物理隔絕，你出唔到公海嘅。係 啊，總之揸住公司嗰部電腦咧， 你只係可以喺公司裏邊用嗰陣嘅內 聯網。嗱，依個就唔叫內聯網啦，依個就係 LAN 啦，就係 LAN 啦啊。係， 但 係 local area network。 唔係嗰陣時，我哋問啲友仔，點解打唔到上去啊？91 point hub 嘅。梗唔得啦，內聯網嘛，只係睇翻公司嘅嘢啫嘛。 你見到隔離嗰個女同事，你 J 好啦，唔使想開我 J 噶， 即係出唔到嘅，點解去唔到嘅？ 你得 嘅 喎，其實咁而家你兩條線嘅啫嘛，即係你上網咁樣一條線走咯。你只要用翻自己公司嘅 嗱，頭先嗰啲就係我所 LAN 咧，嗱我係所謂 LAN 咧。就跟我們在 Internet 不同的，我們要上 Internet 必須駁多一條線寬頻線出街、LAN 呢我們就是舊式的，即是以前的公司未有 Internet 時代、我們呢就是內部的啫，咁自從有咗呢個寬頻之後咧，我哋加多條線，我哋電腦咧除咗我哋 LAN 即係我內部即係依個 area 之外，我仲可以出到公海嘅。 係得嘅，即係只不過就話，如果你要用公司嗰個內聯網嘅話咧，你就要有一個安全程序，你要入你嘅可能要入自己嘅資料或者係你嘅密碼，然之後先入到去咯。 我識條鐵咩？ 好啦，咁啊嗱，咁我覺得即係呢啲咧就即係都係一個資訊安全的問題啦，咁啊國防部即係太過即係中科院啊，即係太過隨便啦。呢個咧亦都因為咧價低者得的問題。 嗯，冇錯。 呢個第一價低者得，第二就嗰啲招標嘅人員咧冇嗰種危機意識。喂，你一睇，喂，屌百度網冚家產，你都知道係共匪噶啦，咁你仲揾佢嚟招標做乜春先得㗎，大佬？ 不過又好奇怪嘅，你中科院知道自己身份嘅嘛？ 唔係咯， 即係你冇呢啲嘢嚟。 中科院咧，頭先講過啦，其實係國防部嘅單位嚟，軍方單位嚟嘅，唔係國防部，軍方單位。咁佢其實呢啲係機密，裡面咧全部係軍職嘅。啊！裏面有嗱咁有啲特別研究人員啦，譬如我的同學，其實喺裏面做緊嘅。咁、我哋咁多年嘅同學聚會咧，佢從來未出現過嘅。 嗯。 啊，當然啦。 嗱、 係睇下佢邊個部門啦，因為亦都有同學都係中喺依個中山科唔係中科院，係中山 嚇。中山研究院。 係啦，咁亦都係有另外同學就係都喺裏面服務嘅。咁但係我同學會佢都出到嚟，咁所以睇下咩部門。 嗯， 真系 所以咧，即系呢次所谓新界两次咧，就我觉得真系太轻。 嗱，因为新界真系 即系第一次 警告佢两次。嗱， 第一位你入嚟冚家铲，百度云屌你，你点要 fuck you 咁？出翻再翻入嚟，屌你咩？百度云你都去采购嘅，你戆鸠 啊！新界完咧，新界三次等于少个，即系少寄过都未到嘅，而家 过都未有啊！点少过都未有啊？ 咁即系其实已经剔除咗噶啦，而家。 而家剔除，哇！而家仲 剔除咩？大佬，而家新界嘅人員咧係邊個咧？嗰個寫標書嗰個咋？新界寫上面嘅 主管 完全 冇 事， 完全冇事啊！咁你嗰個負責嘅官員，即係上級嘅官員咧？ 喂，咁你寫標書，你上邊嗰上司你都要睇嘅，大佬，你一度嘅你又唔使做嘢嘅。 咁你寫咧咁啊？ 如果係國喺以往嚟講咧，依、這個可大可少。 捉咗啦已經。 喂，你成個你去到嗰個主管階，即係你係最高主管啦。都要記過㗎。 喂，連做法啦，起碼呢壇嘢都起碼執幾件出嚟，有啲軍 章三教嘅咁嘅出街啊！ 唔係，你而家咧同埋過往嘅話咧，一定係執政黨都有事嘅喎，俾人鬧啊鬧埋過。而家咧可以即係大家唔覺冇乜事嘢喎，冇人鬧執政民進黨喎。 如果國民黨吳家陣唔發曬癲。係嘛？哦，呢單民進黨做嘅，咁我哋要國防部嘢，咪落國防部咯，唔軍方冇軍方咯。 你諗下，即係個軍人啊，阿兵哥打死只狗，都要國防部長都要又話道歉又剩。喂，依單嘢唔嚴重過個軍個阿兵哥。 絕對嚴重啦！喂，但係 阿兵哥打死狗， 嗰啲化學資料嚟啫，唔係幾重要嘅。 化學資料重要， 係啦，因為你裡面所有嘢。都一定，其實咧，嗱，以我嚟睇咧，我嘅睇法就係你唔應該擺上去公有外邊嘅，你依啲咁嘅話，你唔應該擺上去外邊。 你應該自己嘅事務要擺啦，使乜擺喺外邊啫？你真係唔夠唔夠加大佢咯？ 我唔理你係話阿里雲、百度雲依啲大陸嘅雲。你就算去美國， 個個都唔擺得嘅，因為呢啲係咪啦？只喂國防機密嚟噶嘛？你擺上去個點樣即係人？喂，佢起碼佢嗰間公司先知得知啦。你點知嗰條合家酒會唔會賣出去俾人哋噶？ 係啦，你 Microsoft 啊咁樣微軟嘅雲，喂，你而家每一間美國每一間公司都有大陸人喺度嘅， 好啦，我哋翻嚟再講啊。